角，踩在粘稠的风里，雨水舍不得天空，不愿意落地。 平原永恒的眼神的回忆边际，时间扬起身上，看不见你在哪。 云层中的角，踩在粘稠的风里，雨水舍不得天空，不愿意落地。平原永恒的眼神的回忆边际，日月模糊喧哗，找不到你在哪。 天蓝的风景斑鸠结成网，雨水在玻璃窗上胡乱形成轨道。列车在刹那黯然路过一朵花，缺少一份喧哗，世界欠我回答。 你是不是在云的脚下，在等雨落下？不是在平原尽头望穿海峡， 是不是在阴天出发，在车窗画画，是不是在列车为一段告别晚霞。山绵延不断，形成手掌的纹理，漂流到推在身 声音。